锵锵三人行，我这背心儿我准备穿下去了，是吧？姜文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给我买的啊，所以让我想起啊，我最早的锵锵三人行，要不说他就知道，就是穿马甲。 对，那时候我一直 穿背心儿的。 记得这节目是穿背心儿的。 对，你拍《鬼子来了》嘛，我就扮个鬼子翻译官。 是你啊？ 我 他说翻译官喜欢穿背心儿。 干杯，干杯，干杯！ 晃姐这样的人真是，所以是好观众， 好观众。嗯，而且啊，刚才我听你说一什么术语，我都弄不明白。说咱这个电影有争议是好事儿，剃光头都不怕。什么叫剃光头？ 你啥奖都不得，就是剃光头嘛。 那就这次在威尼斯。 对啊。 哦。 但我必须得要替陈冲说一句话，她真应该得最佳女演员。他在这个电影里头的表演， 你是评委就可以了。 真的是我见过陈冲演的最牛最牛的戏。 哎，我觉得他真是成熟的那种演技啊！ 哇，就是女人的那个，就是咱能说那词儿吗？能说哈，就是 什么词儿？ 就是比较骚。 但是我上集就说了嘛， 你已经上集就说了。 哎呀，全 哎呀，但是演的真是淋漓尽致。 你当时 我们那个法国翻译法文字幕那个，就是说我特别想见陈冲。说怎么会是这样呢？ 他演的太…… 然后有一天说陈冲要来，说千万别让我见着，我怕要出事儿。 但是还是刚才说这个陈冲啊，你当时怎么给他说戏？ 这是一个工作的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嗯， 只是我那陈冲就是我的一梦啊。我从上中学看他演那小花，我觉得就是一梦想。另外他后来你这么说哈、啊，其实大家老把陈冲给忽视了。陈冲其实他自己，他做人的标准，他也不愿意张扬自己。谁真正的中国的演员在国际上所谓叫国际影星，演过真正好的片子，留下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当中呢？末代皇帝他演的， 好家伙， 总得出点事儿、嗯。 他演的，谁导过一个5000万制作美金的一个片子？是陈冲导的。那咱们这儿好多导演没花过这么多钱导一片子，是好莱坞的一个片子。他算一个很棒的导演，也算一个很好的演员， 而且低调是吧？ 对， 所以到了酒啊，就说明酒香不怕巷子深呢。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玩的，就是他演的那种样的，就是骚哈，是闷骚，就是但是又就是特别像那个六七十年代，因为六七十年代性这个东西还是不能够公开的说，所以所有的女的都要。 但是有个问题啊，尽管不能公开的说，但实际上是弥漫在每一个瞬间，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性感。现在 没错， 你不当回事了，好多事儿它就不弥漫在性的瞬间。那个时候每时每刻，包括你说的男女同学不能说话， 对 吧？那是什么意思啊？ 真是那个时候跟那个同桌女同学勾勾小手指头就过电呢，麻酥酥的这个感觉啊，到后来跟女的怎么着我都再没有。 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时候 光勾小指头是掉出来的。 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性的敏感程度比现在高， 没错。 嗯，另外呢，陈冲这角色得到他40岁以后才能把这事儿演出来，20多岁你还是演出这劲儿来， 嗯， 对不对？他不，那都不能叫色，也不能叫骚，他那都是荷尔蒙的自然冲动。陈冲这个角色是这个年纪，他明白，他可以平衡这件事情，他也可以失控这件事情，他可以把那些真正的所谓他有储存的东西释放出来。你再小做不到，所以中国很多。东南亚都包括这个恶习了，老是那种小丫头小小子，那能演出什么东西来啊？ 嗯， 所以为什么出不来经典的好的片子？ 对，30如狼40如虎。我一说就糙了。不，但是的确啊，我看你陈冲那个扮相啊，这个服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性幻想。这还真是医生护士，你记得吗？夏天就是里边是光膀，外边就穿一个医生的这个白大褂。的确，我们那个时候14、15岁的男孩子啊，就会 老盯着看。 反正心里觉得。 你确认里边是光的吗？ 我就觉得他应该没穿。 这个我告诉你，就是神秘感。这个就比你知道还勾你心。 他问题有意思在哪儿啊？你说你穿一睡衣里边是空的，反倒不勾人。 嗯。 他穿那是一制服， 制服诱惑， 对吧？工作服， 嗯， 他是上班穿的一个工作服。你想这工作服里边，这好像怎么有女孩没穿东西吧？你看他怎么强吻？这就容易惹祸。 哦，你就是这么琢磨观众心思的。但是这次我看有评论还说呢，就说是不约而同的非常有意思，说你看李安拍那个色戒，他呢是用一种这个等于是西方的方式，但拍一个很东方的这个性爱的感觉。但是姜文这个太阳照常升起呢，恰恰是什么都不漏啊，什么都不漏，就是用很东方的方式，可是实际上拍的那种东西也可以，是不是能叫很西方，就是很本能啊，那种隐秘的蓬勃的那种性意识。 要是本能的话就不分东方西方了。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片子是我参加几次电影节来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以前我无论是大部分是跟演的片子跟人去参电影节， 嗯， 一次就是鬼子来了，还有一次阳光灿烂是我自己导的。大部分时候人们都离不开政治来跟你谈中国电影，这次没人谈。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边的人性之间，男女之间的这种人性内心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有这种他们脑子里从小就 太好啊， 是非常好， 太好了。 而我们是令我很高兴的一件事，但是可能也会令一些人失望。他们觉得，哎，其实怎么我们不能聊点政治了在这里边？那是他们过时，跟我没关系。然后呢，就还有一些词儿是他们天生有的，比如说印象，很印象派的感觉， 嗯， 比如说这叫什么超现实主义的感觉，梦幻的感觉。这可能对我们来说有点像学术名词，但是在威尼斯和西方或者这个意大利这些地方，一个保姆从小他可能这词儿就在生活中，在一个抹布上啊，在一个面包店里啊，在一个你看意大利那房子刷那色儿，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理解这个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哎， 反倒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一些人，他可能觉得这是需要学习的一个词儿，其实不必。梦干嘛要学习？你谁没有梦？ 你看过去咱们对这个中国电影的这个印象，好像是有一种就是商业大片这种不说了，再有呢就好像说一些艺术电影，我们往往会认为跟纪录片差不多，就是 脏乱差， 无比的写实或者无比的什么。他这个为什么给我觉得就是给一个新的这个观影体验，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也捏把汗呢，就是说大家过去啊没看过这种东西，这等于真的就是做一个梦。过去你像意大利电影或者什么，这我能感觉，哎呦，意大利人就是自己有个梦，我就把它在电影上做出来，然后让大家陶醉在我这梦里。 所以你刚才说的捏把汗，我觉得不必，我觉得观众本身对这个东西的陶醉感已经看到了。那么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老人家，可能他这个一时跟不上趟，这汗也无所谓， 一时跟不上。 其实我觉得这电影谁都能感觉到，最主要的是你感觉到了，打住。别再琢磨， 嗯， 因为其实我们特别喜欢琢磨，因为我们目的性太强了，我们老得觉得这事儿得有个目的啊，它啥意思啊？其实你感觉到这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的话，你别去再往深了说什么目的，再那么研究，把一个特别好的感觉就给解构了。 明明你们俩一见钟情，感觉很好，是在爱情当中，然后你就老分析我为什么爱他，他为什么爱我，我们俩应该完了，你把这段好的时光错过了， 嗯， 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的电影不靠脱衣服杀人能让你感觉到这些东西的话，几乎没有。 但是还是有人 特那个。 对啊，你说这跟不上趟，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共同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黄秋生为什么上吊啊？ 黄秋生为什么上吊？其实我也在问我自己。你知道为什么？ 就咱们得跟没看过的稍微解释一下， 一 黄秋生是一个从 首先我今天跟观众聊了， 就 有一个观众问我这问题，我说你是不是不希望他上吊？他说我不希望，我希望他还能再活着。我说对，这也是我的感受，我越是希望他在的时候，越是需要这样一个东西，是让你更怀念他。第二呢，我说一个自杀者的死因只有自杀者自己知道，我如果能告诉你 我已经不在这儿了。 所以他这个也是挺怪，以往没有，就说这个人本来好好的， 张国荣死你知道吗？ 就没有原因，邦当突然就自杀了。 你的船员来自梭罗，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一直流入海洋。 再一个就是70年代的背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中国的这个导演呢，也当然你这个时代背景跟这个故事情节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但是为什么好像都是大多都选择这么一个比如说文革那个年代的一个作为时代的一个定位呢，背景呢？ 也没有都吧， 很多 也有拍古代的。 对， 也有拍古代的， 分不清是不是哪个朝代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对我来说，当然我可以拍现代的，但是我觉得你再现代的瞬间也成过去，马上成过去。你看教父他是70年代拍的，拍40年代，如果他70年代拍70年代，过去的更快。你看那个时候美国人70年代拍70年代那些电影，现在你看就更老，比教父看的还老， 特傻。 对，因为他那个越追浪尖儿，越在这个时尚前面的，越容易过时。 那你说像这个《风恋枪梦》这个故事，如果是发生在现代呢？如果这个时代背景是现代呢，就不行。 可以，没问题。 你是随便定的这么一个时代吗？ 我喜欢我现在拍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干净劲儿。现在哪儿找那些干净地儿啊？ 什么叫干净？ 忙。挣钱，时尚，缺少梦想。你这个，你把人都拍成那样，我觉得这电影就很难看了，就没法陶醉了。 所以说，在那种极度好像什么都干不了的这种年代里，反而啊，这个人就是像他说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高，无论是欲望还是情感，是吧？ 人们好像都中了暑似的， 嗯， 也好像都是嗨大了似的，也好像都在一个。好像在一车站在等车似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感觉，非常有。 况且你一看，你是那个年代年轻过来的呀，那个时候男女生之间的这个感情是什么样的？ 那个时候的话，我不能跟你们俩坐这儿说话，我坐这儿跟你们俩这么说话就成了女流氓了。然后也不能跟你们借铅笔，也不能跟你们借橡皮，也不能跟你们就这个是那时候特别明显。你们上学的时候可能 也是， 但是人们老搞错一件事哈。你刚才说的对，不能，但不是不想， 越不能越想。 对，所以很多电影呢，他把这事儿想简单了，说啊，既然不能，我们就干脆拍一个不能，那有什么可看的？既然不能，我就拍一个他想，就成了太阳照常升起了。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个是什么时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年代。这个我觉得，这一段时期虽然是永远在我们里头的话，它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年代， 起码现在不是个浪漫时代， 现在特别不浪漫， 现在连年轻人都不认为现在是浪漫时代。 对，他就比如说你像美国人想起60年代的时候，他们也觉得那是特别浪漫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嬉皮了，什么跑到那个把这些都是做梦去了，都不那什么。那个时候60年代咱们这儿不也是 理想比较重要？ 哎，理想是最重要的时候，有吃没吃，有喝没喝，穿什么衣服也没名牌，这都不是特别。 他的这个电影里有一些画面和这个段落，就让我感受到这个浪漫。哎呀，这种浪漫，而且尤其是他最后这个抱着孩子，冲着那个一轮太阳照常升起，哎呀，一遍一遍的在说，在喊，而且在这个新疆那种篝火晚会，纵酒高歌啊。 哎，我觉得现在生活里很难人有那样纵情纵性的那种时候。 哎，他们在英国做了一个调查哈，不是现在不是不讲那个 GDP 了吗？要讲 GHP，就是全民幸福指数。 对， 那么 要求高了。 对，所以他们在英国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在英国全国就是人平均收入增长25%的情况下，人的幸福指数反而降低了。 没错， 这有可能。您那天天忙到钱，怎么会幸福呢？你能有多少时间吧？对不对？24小时又回到太阳照常升起了。24小时这个规律是大自然的规律。 嗯， 你如果在24小时里边20个小时天天去想钱，怎么能幸福呢？ 你记 得到你也不幸福，不得到你也不幸福，因为他很多幸福的事不是靠他能解决得了的。 你小时候最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你上小学的时候，比如我小时候最想要的就是上海的大白兔奶糖。 嗯， 我觉得人家给我一粒奶糖我就特高兴，然后我跟人家分的时候，我姥姥头一次扇我一嘴巴子，就是我跟人抢糖来着，他觉得这事儿太丢他脸了，就是去跟人为了一颗大白兔奶糖，人家给了我们7颗，我跟一小孩分，我就想要那4颗，把那3颗给他。 哎，你说这个也我小时候， 你说我现在稀罕大白兔奶糖吗？几颗大白兔奶糖能让我高兴？ 现在吃肉都不香了，现在是瓜果不甜，鱼肉不香了。 哎，是啊， 而且还真有意思。你说这个，我觉得到我现在哈，我这个不管好事还是坏事，我干好事干坏事啊，都像做贼似的，就都偷偷。为什么？你刚才说这是想起我小时候什么吃香蕉。 嗯， 就是哎呀，在北方嘛，太难得到香蕉了。然后呢，就吃蛋糕，有时候得到一块这个蛋糕啊，你知道会变态到什么程度？我得爬到床底下去，爬到床底下。跟后来我看《动物世界》，我发现有同类动物，就拿着它躲到床底下，看着大人们的脚走来走去。哎呀，我那么吃，特香甜。 这是一好镜头，好电影镜头。 多好的镜头啊！就是。 但是你说那玩意儿不叫变态吗？ 不变态， 那叫快乐，那多大一快乐！ 幸福。 现在在这儿给你摆一蛋糕，你都不稀罕。 不是你现在怎么吃啊？ 现在连吃我都不爱吃了。 你现在才变态。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晃姐有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要问问她。 对，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别人拍电影里头全都是一说谈情说爱就是男的追女的，你这里头怎么这几个女的都是追男的，而且把男的能追的要 就是花痴啊，就感觉就有点花，像陈冲基本上就是个花痴了吧。 请容啊，给我点时间。 对， 让我想想， 喝点。 我觉得晃姐问的是一特根本的一事儿，我就没碰见过女的这么勾引过我。我 不会吧？ 真的，你看，跟你说实话，你不信？ 你信吗？ 啊，没有啊，真没有。所以我就梦想在电影里边。 那当然，我觉得 能不能都这样是吧？ 生活里不至于有像陈冲在电影里的那个骚劲儿勾引他的，那玩意儿就厉害了。 就缺什么拍什么嘛。 你内心的潜意识的欲望。 希望师姐是这样的，这女的都主动点，都那个是吧？ 你看这一般女作家都问这问题，就为什么这个男性导演创作的电影感觉都是女的扑男的啊，而且还是死是不甘心啊，男的拼命躲，女的都往上扑。 那也没躲呀，不是那个叫什么， 反正黄秋生脸都说红了。这陈冲 那个叫什么，那个阳光灿烂日子里边那个下雨也没躲嘛，也去主动找别人去了。 嗯， 只不过手生点儿， 手生点 儿。那这部戏里头就太明显的是这，而且 这是我的理想世界，我希望女的 是 这样的。 理想世界哦。 要不你去猜一个女的特费劲，你说？ 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比什么都难。 没错， 我老猜不准。 作为这个糙老爷们儿啊，他有时候有个说不出来的这个愿望，就说这个女的别那么九曲十八弯的，猜不透，干脆就来直接的，这但是不可能。 那你要是碰见像陈冲演的那个角色的那一人，你反应是什么呢？ 上吊。 这上吊，没错，这就是解释了黄秋生为什么上吊。 黄秋生是被爱死的。 对，他招架不住。 不是一下来的太猛了， 嗯， 稍微分散点是吧？隔半年来一个，这一下咵全聚一块 儿。那你说你们多贱呢？一方面的话又特别希望。 你说的有道理，人男女之间这关系就是有一点，要不他贱，要不他贱。 嗯，总得有个人犯贱。 但是这事儿吧，也确实没有答案。就像看一电影似的，你想找出一答案来，这我觉得也挺自己害自己的。 嗯， 连男女关系这么多年，有人类文明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答案，您还想找什么答案？没有答案。 但是呢，它确实好像是个很重要的驱动力，不但是个驱动力，而且是个特别主要的题材。你看你这个电影里，这个性的意味很浓很浓啊。 生命本身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你非要找生命的意义的答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有点耽误功夫。 嗯， 你不如去感受一下，坐一会儿陈冲，坐一会儿黄秋生，多舒服啊。 或者坐那筷子骚一回，比什么都舒服。 对啊， 但是像这种所谓到极点推到极处，这是不是一种拍电影的需要，就是我要把这个人物极端化。真的生活里 我觉得这是人性的需要。 你没碰， 真的 你心里都这么想过是吗？ 你没骚过？ 我骚也不能给你看。对，你说的这还真是，我看了这个电影啊，我明白他说的两个意思。一个意思，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啊，他这个电影啊昂扬，他说你要说我有什么情调，昂扬，你看那音乐这都能哼得出来，噔噔噔噔，什么鬼子进村了，对吧？ 他不是进，他实际上是个进行曲。 再有一个就是他原来说过的，就比如说咱们仨坐在这儿，大家习惯是看我们的脸，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大腿我们下部都在桌子底下，这也是个客观存在，但是你不会习惯看到那儿。但是你像他这个电影，他有些镜头比如说一个女的穿裤子的那种臀部的那个样子，哎，他就是看到了，哎，这一个新的这个观看角度。 很简单吧，我只不过是想把人或者观众或者说我自己内心想看。